错。Baby, when you come to me, 一切都像梦境。当天天等待的人有回应，上天他又在重演。 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。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，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 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，40项变化，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888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。 拒绝截肢，拒绝手术，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、糖尿病足、动脉闭塞硬化症，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，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，专家热线0106938877。 金秋送爽，花果飘香，好事连连，三喜迎宾。广汽传祺长春店已入驻房山澎湃汽车园，即将盛大开业。GS3、GS7 新车到店，恰逢教师节，浓情好礼一相随。详询致电89368777。 九五九资讯快报。 9月9日，涿州市召开重点项目调度会，分析近期重点项目推进情况，部署下一步工作。会议强调，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项目建设和城市建设牢牢抓在手上，要保持清醒头脑，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，持续发力，久久为功，抓住机会，迎头赶上。市领导王艳青、周林伟、王志前、李庆林、赵玉芬、李鹤群出席会议。市委书记王艳青指出，项目建设、城市建设是涿州抢抓协同发展机遇的重要载体和措施。随着项目机制、体制的完善，各相关单位要在作风和效率上下功夫，以更加扎实、更加细致、更加高效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，全力推进项目建设。9月9日，涿州市召开总部基地共享工作汇报会，市委书记王艳青、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、副市长李庆林、赵玉芬出席汇报会。会上，中冶设计方负责人就总部基地控翔编制情况进行汇报，参会市领导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分别提出意见和建议。9月8日，华侨城北方集团党委书记、华侨城北京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杰一行来到涿州市，就加强项目合作、促进共同发展进行深入沟通交流。涿州市领导王艳青、王志前、李庆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一同座谈。市委书记王艳青希望项目双方要密切配合，进行科学严谨的调查研究，确定项目对接点，精准对接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会议，并就加强项目合作等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9月10日，河北省住建厅园林城市创建工作督导调研组来到涿州市，就国家园林城市创建工作进行督导调研。市委常委、副市长李庆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，调研组听取了本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。李庆杰表示，涿州市将迅速对标整改，全面提高完善，深入做好各项创建工作，确保早日建成国家园林城市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，世界城市功能新区， 好音乐九五九。

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。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歌，叫做还是好朋友。这首歌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我跟你的关系呢并不想只停留在好朋友这个层面上，还希望更接近一点。 已经忘记了到底等待了多久，你还没把那句话说出口，街上的情侣手牵着手，我们只有沉默。 王心凌的还是好朋友之后，接下来是潘玮柏2003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我的麦克风》。这首歌呢由林夕填词，而且说唱的部分呢虽然潘玮柏也参与了作词，大部分歌词也是来自林夕。 做一分钟的英雄 Yo Yo Verse One，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？没关系，我还有我的喉咙。Yeah yeah，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？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。Oh oh yeah， 我不是来的工，我在买我的梦。普通话没教我不懂。Yeah， 只给我五分钟，说不定一分钟会让你一生不想走。想用现赚的零用，不怕大材小用，我很有用，不管用，说上一万遍就有用。Yeah， 给我我的麦克风，一个掌声，一个白的灯照亮我。你到底懂不懂？到底懂不懂？管他今

恐惧永远都会在，只能想着你的脸，记取那灿烂。汪洋之中，谁来守护你寂寞的帆？星空之下，谁来吹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《排山倒海》，这首歌呢也是好莱坞的电影《珍珠港》的主题歌的中文版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8年方大同的《乘月》专辑当中的《黑洞里》。这首歌呢是周耀辉作词，方大同作曲，而歌词的大概意思呢就是把太阳系、地球甚至织女星、牵牛星以及黑洞呢这些宇宙天体来形容爱情。 你的太阳系活在阳光里，为何总是跟着不变的旧轨迹？我的一片地藏在黑洞里，仿佛都是超乎意料的好东西。怎样叫你相信？怎样叫你也发现是你的生命？也许太多猜疑，也许不够好奇，也许是你的世界太真实。闭上眼睛，我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，看我看的风景，树上长爱情，河水洗回忆，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愿意。屏住呼吸，我好想带你离开这里，你不用飞机，只要放肆，万里以外更美丽。我越想靠近，你越想逃避，难道外星人是可怕的大骗子？那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9年童安格的《梦开始的地方》专辑当中的《借我一点爱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林凡2010年《眼泪流回去》专辑当中的《五天几年》。这首歌呢由内地的音乐人曲世聪作曲，吴向飞作词。 也许在你心里是自己的，可是在我心里不是我们的。你说你要自由，我给你自由。你说你要安静，我安静的像宇宙。小孩子，看你不再彷徨，也不再祈祷。曾经觉得你是曾经那个你，曾经觉得自己比谁。